千日的花树，那花树就是献给你啊，祖国啊，祖国啊！祖国，你是我慈祥的母亲，我是你忠诚的儿女，我是你忠诚的